陈烨灰突然惊恐起来，因为他赫然想起叶秋此时的身边已经聚集起来了一群很了不起的高手，水平堪比职业，很可能会是他将来重组职业战队的成员。而金香详细描述的对方实力，更是让陈烨灰有些确信了。这种完全压制着他们大公会的爆发力，不是职业级，也和职业级相差不远了呀。 快速的AOE打法，只是需要相当程度的配合， 大概也就职业级的默契才能在PK中表现得这么强力。 这些人现在的人手拦得住吗？ 1分钟击杀12人， 这意味着面对现在他们这种小队方式的拦截，对方可以用碾压的方式来突破。三人面对君莫笑和毁人不倦， 团灭，5人面对君莫笑和毁人不倦，灭2人，逃脱。现在是要面对7人，该拿出什么样的阵容？至少25人的阵容在对杀上貌似都不是对手。杀不过，就意味着拦不住。纠缠，对一个人两个人可以纠缠，因为一两个人的杀伤力有限。 但现在是7个人，2次集火攻击差不多就可以灭杀1人， 配上对方那么强横的AOE战法， 纠缠和送死也差不多了。没办法，没有办法。陈野辉已经感觉到头痛了，但天南星和春一老显然还没了解到金香那是半团人被对方击杀的壮举。5人被碾， 这个不意外吗？对方有君莫笑和毁人不倦这样的高手，又有人数优势，5人当然不是对手了。小队合并，以整队为单位，速度点。两个会长都在下传着指示。整队就是10人队，之前是以5人为单位，而现在他们准备以10人反单位进行一下反扑。或许 他们以为他们可以逐个击破，我们快速集结起人手，先不要显山露水，等他们进入咱们的攻击范围，一举歼灭。天南星和春一老在商量着。嗯，不错。结果出来投赞同票的却是陈野辉，他是已经知道现在这队人有多厉害了，所以他严重希望天南星和春一老也来实战领略一下。说实话， 职业级战队的战斗力，就算是他们这些工会里的巨头，也不是经常有机会去感受的。偶尔有机会和自家工会的职业选手耍耍，那他们也就当是个一个乐子，没人认真的。东西三界朝西来了， 有情报送来。 不要轻举妄动，等他们近的再深一些。嗨，太好了，刚好是咱们刚才的搜索圈子，包围还没有全散。 天南星喜出望外地说着：“是啊，是啊。”陈野辉一边附和，一边暗传消息，而他下出的指示只是天南星的小半句，就一句话：“不要轻举妄动，等我指示。”东西三街，这是荣耀外接的一种电子地图上对于城镇这类地形常用的标注位置方式。 显然，系统是不可能细致到给每条街巷都命名的，而这样的注明方式，从方向上、距离上来说，都比拿坐标去说要直观一些。老练的荣耀玩家听到这样的名字，基本就知道大致方向，再结合坐标的话，可以瞬间就轻松找到一个点。此时，荒野小巷的东西三街上， 一条南北向的窄巷子中，中草堂一队玩家刚刚缩回了脑袋。这是有10人的一个整队，队长的名字叫猎荡，这是一个中草药类的名字。这种名字在中草堂里很常见，通常都是老成员。如今中草堂这样壮大，召集微草战队的支持粉丝，不可能因为一个名字 就把人给拒之门外。中草堂的玩家很多以草药为名，但也并不都是。列当刚刚给天南星发了消息，长出了口气，示意队员们向后退一些。 不攻击吗，队长？ 队里有人问着。 会长让等一等，等他们再进去些，我们一举围上。 列当说着。 哦。 一队人都无异议。对方七人，他们十人，虽然他们人多点，但是对方有君莫笑和毁人不倦这样质量完全不同的高手，那么胜负就是另外一回事的。都是老鸟，心知肚明，所以根本没人嚣张地说要去直接拿下，等着人多了一起围上，这样很好。网游讲究平衡，就算有职业选手这些技术超然、装备牛掰的存在，但是人多势众永远还是游戏里最可靠的优势。十人在窄巷里蹲着，沉默了一会儿。 队长，你说……有人刚开口说了这么半句，忽然觉得眼皮下的光线好像一暗，众人抬头一看，窄巷外两个人站着，身子投到地上，遮了照进巷子的阳光。 你看，我说这里有一队人吧。 左边的那人说着，头顶 ID 君莫笑。 如果这里是件装备，我一定会看到。 右边的人口气很不服气，头顶 ID 毁人不倦。 哼，装备搁地上能看到，穿到身上就不是装备了，你这什么素质啊。 君莫笑说着，扬起一手。 别废话了。毁人不倦说着抽刀，一颗手雷咕噜噜地滚了来，一道火刀迎头劈了下。手雷火焰斩。 刚刚从街外冲过去的这队人，此时竟然又是杀了个回马枪，安静地在箱子里蹲着的一队人全无防备。叶修和毁人不倦聊天快，出手更快，立刻就用爆炸和火光把巷子口给塞满了。就蹲在口上的猎当队长遭受了最严重的伤害。崩山击，君莫笑和毁人不倦突然一蹲，一名狂剑士挥舞着重剑直接从他们的身上飞跃过来，开山劈石的力量斩向了这一剑。冰墙，几声碎响，窄巷里立起了几道冰墙。这巷子忒窄，两个人并肩就有些挤，这冰墙一道就足可以把巷子堵得人过不去，结果这还一下立起来了四道。可惜这不是多米诺骨牌，不是推倒一道就全倒，这必须要一道一道的粉碎下去，这可得要多少时间呢？而这七人呢，就堵在巷子口，也不往里挤，什么技能范围大往里扔什么。这么大点的空间遭到范围技能的攻击，这还往哪儿躲？完全不能。猎当这队人此时就像是一堆被卡了的怪，挣扎却也冲不出一条生路。他们试图向外挤的，但就站在口的君莫笑一记落花掌直接就推倒他们一片。那狂轰在他们头上的法术，他们都不知道元素法师站在哪儿。片刻过后，冰墙碎掉了三道，箱子里的尸体却是留下了十具。等复活还是自己回城复活，这点叶修他们并不关心，随手捡了死亡爆出的装备和金币。一队七人却也是钻进了窄巷，朝北方向冲了去。 什么？你说什么？你怎么不藏好点啊？ 天南星收到消息郁闷，列当也是委屈。 藏好？开始没给过这指示啊，就说冲去找君莫笑来着，是自己发现了君莫笑，送回了情报，才新出了不要轻举妄动等深入的指示。 他们现在朝哪儿了？ 天南星问。 朝北了， 列当回复着。 这条窄巷渺小到外接地图都没有给其标注出名称，所以他说了坐标。 坐标，以北附近的注意，遇到军工校一行，诱敌深入。 田南星下指示，一边把这情况交流给了春义老和陈叶辉。这工会众队伍还在地图上研究这个坐标呢，那渺小的窄巷已经被叶修他们七人跑穿。出来一张望，左右没人。 这边。 叶修的军模校跑在了最前面，后面紧跟。朝左路跑没几步，一条接着向北的小巷出现，军模校钻入，六人紧随。巷子还是很窄，但这次一经冲出，立刻看到一队十人，头顶工会的名字却是成了兰西阁。工会名字有人在意吗？很显然没有。七人主动冲上，直接开打。这十人正在研究诱敌深入的新指示，没想到这光荣使命就落到他们头上了。怎么且战且对，大家还没想好呢，那军模校上来一个暗夜斗篷都绑走了他们四人，立刻就被砸倒在街了。 我靠， 一堆人惊叫着，如此凶悍还用什么诈败呀？遇上了扭头就跑，这就是最好的诱敌深入。谁敢说咱是假装的？咱这绝对是货真价实的实力不济，逃之夭夭。只可惜他们现在不是逃之夭夭，而是逃之不及。六人想朝内圈闪，却很快就被赶上，飞快被击杀在当场。叶修看了看六人逃走的方向，却是胸有成竹，带着六人转头就往反方向跑，一边发掘向北的路线，继续环绕。 我这也灭了一队。 春义老收到二号，和大家共享。 啊，他们朝哪去了？ 天南星忙问。一听结果，一看电子地图，三人都是一片沉默。看这去向，和他们的包围核心背道而驰，再结合之前钻巷子朝北的行进方向，这似乎是在他们的包围圈外扫他们的场子，将他们逐个击破啊。 快快收缩，从两边夹击他们。 田南星一边喊着，一边去招呼他的部下们了。春义老却是沉声道， 这两队人灭的会不会有点太快啊？ 田南星这才意识到，他竟然忽略掉了这样严重的一个问题。一整队十个人，从发现目标到团灭，竟然只有这么一点时间吗？ 新跑来的这五个到底是什么人啊？ 田南星和春义老在各自团灭掉了一队人后，终于走到了陈叶辉所了解的地步，深知新来的五人绝不是什么凑数之辈。 没工会，名字不认识。 新被灭的二十人也是个个说不上个所以然来。 什么职业？ 春义老问了下去。限定职业范围，再去找个中高手总可以容易一些。各大工会的情报信息都是很强大的，神之领域有哪些数得上号的人物，他们都有做列表。这个问题陈叶辉却没有去问，因为他觉得他已经知道对方的身份。至于职业，这重要吗？职业级的水平，就算随便玩个职业也远比普通玩家要强。职业选手不可能只熟自己的职业，比赛是需要知己知彼的事儿，完全不了解对手的职业，这怎么打？ 狂剑士、牧师、元素法师、战斗法师、柔道。 嘟囔着问来的五个职业，天南星和春义老都立刻派手下去排查，缩小范围，圈出这个职业组合可能的来头。结果信息倒是回得挺快，一展天下里的五位高手就是这五个职业。 一展天下。 先收到这消息的是春一老。 啊，你那边查到了？ 田南星说着。 一展天下？ 陈叶辉这边是装模作样的，但一听到这个答案也是大大的一惊。 一展天下的那几个号称是要去打职业联赛的吧？ 春一老说。 那几人我打过交道，水平确实不凡，我当时有试着拉拢过，但没有成功，现在才知道他是有这样打算。 田南星说。 但他们现在到底有多强，我倒是很久没有领教过了。 春一老师直接接着田南星的话往下说的。很显然，田南星说的那事儿他以前也是做过的。 敢报名职业联赛总不会差的吧？ 陈叶辉一边说着一边脑中乱转，他在硬把一展天下的人和街对面网吧的隐藏高手往一起联想。 一展天下的竟然先一步朝我们动手了。 天南星说。 一展天下？你有证据吗？你听过情报了？人开来的是野号。 春一老说。几人都沉默了。野号的意义就在于此，有时明知是谁下的绊，但也是哑巴吃黄连，要不怎么各大公会都狂扬野号呢？ 这样的队伍我们的十人队哪里还够啊，赶紧叫大家聚集。 田南星忙说着。 已经在做了。 街道上一行七人一路飞驰着。 现在我们怎么做？ 狂剑士跑在君木孝身边，对君木孝说话的口气比起毁人不倦那不知要虚心多少倍了。 他们在这边本来是一个包围圈，我们现在抓紧时间沿圈一路打过去，各个击破，打点不打面，让他们的人数优势发挥不出来。 哦，这样。 狂剑士听了叶修的话后应声道，听起来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那你是怎么掌握到他们的包围阵型的？ 狂剑士又问。 我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观察和整理，然后根据他们队伍之间的间距、行动方向、地图空间的大小做出推断。 这种事也能做到？ 狂剑士很吃惊。叶修说的这一些毁人不倦之前依稀已经听过了，开始也挺不信的，不过后来跟着君莫笑跑来跑去，结果发现这人确实是对对方的布置有一定的了解，不说是完全知悉吧，但至少已经做到了毁人不倦所做不到的程度。 咱得好好学着点。 狂剑士随后却是对着和他同来的几位说着。春一老那边判断出的情报并没有错，狂剑士这五人正是一展天下的五位。狂剑士是斩楼兰，战斗法师是小北，柔道叶希，元素法师前方隔海，牧师千叶离若，是叶修给了斩楼兰消息让他们来这里练习练习。斩楼兰他们都是要进军职业圈的人，练级当然是再无必要，装备问题那也要遵循别的思路，这方面叶修没有打听。他估摸着斩楼兰他们不至于自信到以为带着他们现在在神之领域穿戴的这些货色就可以在职业圈里冲刺，他们如何打算斩楼兰不说，叶修也就不去问。